花生当饭食，我哋香港人最积极。我系肥佬黎， 你只大熊，我只准备上场，我准备上场。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喂，咁好啦，啊，又翻到嚟咧，即系吓呢过年之前啊嘅大军阀，二月四号嘅大军阀啦， 系羊年最后一个啊， 吓羊年最后一个啦，咁啊， 点知系土八粒底， 有冇行花市啦？系咪？咁啊，如果行花市嘅话咧，咁啊，即系见到社记啊，呢啲友好团体啊，都系帮下阵啦，系咪？ 啊，认真听。 系啊， 想都好啊，真系。 咁啊，即系嗱，今日土伯咧就有啲唔舒服，好似唔知肚屙定乜柒嘢啦，系咪？ 成日肚屙啊！点解饮下酒啫？ 咁啊，即系我哋两个顶住之后，咁我哋今晚揾咗阿 Roger 上嚟， 搭下嘴啦，搭下嘴。 咁啊，系啦，搭下嘴啦，咁样样。但系其实啦，即系其实而家咧，你话即系过年之前咧，即系好似今日咁讲啊，即系有人欢喜有人愁啊。 吓，点样欢喜同埋愁？ 系咪？即系你谂下，喂，过年本身就谂住即系嗌开开心心啦，系咪先？ 嗯。 喂，但系即系你等住钱过年嗰啲就好大镬啦，即系好似亚视嗰啲咁样。系咪？即系喂，本身即系你亚视咧，喂，即系好嚟好去，喂，你去到四月，喂，你挨多两个月就已经系叫做系光明隐退啦，系咪？呢个无线电视界，系咪？但系你而家你叫喂，你连过年都过唔捻到，喂，即系你，唉，真系大镬！我唔知点，喂，即系如果你话系话俾你听，我唔知你话抵死定唔抵死啊？因为我哋啲谷友咧，就好多人都讲啦，喂，大佬，你因为做亚视，你过唔到年。啲人会，啲人同唔同情你呢？即系有咁多次机会俾你去，即系去炒亚视鱿鱼，系大有理由嘅。 唔系啊，其实我觉得即系你而家今时今日你仲做亚视，即系你个人嘅上进心都会有问题啦，或者即系咁讲系咪先？你见到系咯， 又唔系咁讲嘅，因为个电视圈呢一样嘢，始终行 其实行头好窄， 系啦，系我知行头好窄，但系你但系个问题，你一间电视台唔系净系得你即系做节目嗰班噶嘛？你有好多人即系做 back office 嗰啲，你都可以走噶嘛？ 咁咪即系话俾你听 ，back office 嗰啲走晒，而家剩翻嗰啲渣嘅 人 上访嗰啲咯。 其实问题就系话，你做亚视咗好耐嗰啲人咧，即系有一个依赖倾向啊。 系， 即系如果你自己本身喺呢一个备任咁耐嘅，你系冇受到呢个竞争挑战咧，即系你谂下，喂，啲人请唔请你好咧？即系你有个副，即系你个副品牌效应喺度啊。即系你做亚视，你请个亚视好啊，定系请一个白纸一张嘅好咧？ 即系宁愿请个 fresh grad， 真系唔系讲笑。即系啱啱 City， 即系对 creative media 出嚟嘅。 咁 即系可能会，即系可能会请。 咁啊唔系个新闻报咁，你见到而家即系例如城寨嗰边讲得好好，嗰个聂德宝咁都喺亚视走出嚟，咁你见佢都叫 OK 啊？ 唔系咁系新闻报咯。咁新闻报系需要有经验嘅人嘅，坦白讲系。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其实而家即系你新闻报嘅走得嘅都大概都走晒咁滞啦。咁而家呢个叫做系股东代表，仲喺度屌鸠即系亚视，喂，即系老讲今日亚视即系就琴日亚视咧有个报道。就喺度话嗱， 出粮唔系重点， 即系唔系嘅，即系佢开呢个股东大会之前，即系唔系开呢个员工大会之前，就其实咧咁亚视嘅员工，亚视嘅新闻部就报个新闻啦，系咪？就喺度话啦，啊，即系亚视咧而家咧就真系冇粮出啦，咁咧而家咧即系呢、這个呢、這个叫咩话？即系呢、這个商务及经济局啊，即系呢个苏锦梁就表示忧虑啦，咁样样就系因为冇讲到，即系嗰个公司啊对前景嗰个盼望啊，所以俾呢个即系股东代表屌鸠佢啊嘛， 唔系新品嚟嘅呢个，今日先知啊，苏局长大佬， 系苏局长 咪咯， 咁但系即系我觉得就系呢啲，喂你公器私用又好，点样都好，喂其实你自己作为即系你个事件，即系你成单新闻嘅一个主角嚟讲，喂唔系你讲，仲有边个讲咧？我反而觉得佢咁样讲，仲有更加有公信力喎。啱啱先？即系你而家你反正你都即系吓，你都迟喂你即系都系唔系都即系都唔做咁滞啦，差唔多。喂，你顶多咪俾你挨多两个月，系咪？咁你而家你唔讲几时讲咧？ 系咪先？ 咁结果嗰、那个股东代表何志伟咪走出嚟，真系讲咯，大家可以挨多三十日噶嘛，系咪先？咁你咪大家延迟过年三十日咯，相对之下，咁反正你都做咗咁多年亚视噶啦。 咁啊，终于即系见到一啲好火爆嘅场面啦，就好似有啲员工就喺即系呢个员工大会嗰度爆粗咁样样。喂，咁讲真，我咧爆粗都人之常情，即系你唔爆粗 已经好温和啦，系咪？即系咁耐拖粮拖咁多次，你都未动武，系嘛？或者即系都未掹制啊嗰啲成，我觉得真系亚视嘅员工系相当之 咁。我哋谷里面有啲人就话啦，喂。咁啊，證明呢個叫做係個招土政策啊，就係唔 work 啦。因為有啲人就係話：喂，你而家去到即係你連尊嚴都冇埋嘅時候，都寧願繼續忍，都等多個三十日噶嘛，即係捱壽年過壽年咁樣樣，咁樣去等噶嘛。 同埋根據呢一根據翻成個僱傭條例裏邊咧，你其實辭出嚟一個月咧，已經可以被視為自動遣散，你仲可以即係揾勞工處走去追訴添。 其實可以㗎，係 啊， 其實係㗎。 咁、但係即係到依家都唔 keep 到，係咪二百幾個員工喺亞視啊？而家 其實五百幾 ，OK 係啦，都 六百跌到去五百啫。咁其實算唔係走。 係咯，即係你仲留到五百幾個人喺度喎？呢班員工真係都算人中之龍啦，已經係嘛？即係你 中一個就叫劉石賢，咁佢咧接受嗰個訪問就走去話做第一樣嘢做生不如做熟，第二樣嘢就係佢寄望亞視轉型成為一個製作公司啊嘛。 佢收皮啦，佢當年係想去無線嘅，但係俾無線即係同佢講話你太大浸亞視味啦，你使。你洗洗先再翻嚟啦，跟住就冇件事咋，悭啲啦叫佢。 唔系咁 翻嚟做数， 即系你好似阿边个阿伟哥啊，即系阿刘伟嗰啲啊， 陈伟 嗰啲咪走得快咯。喂，讲真即系，好似仲有万绮雯嗰啲，喂，即系呢啲系叫成功例子、啊。 都算迟啊，嗰啲已经三四年嘅都已经。 嗰啲已经算迟，喂，起码都叫做最后一浸啊，起码都仲跳得出船啦、啊，系咪先？ 但系个问题，刘世仁系八十年代。 系啊， 嗰阵时做到而家噶啦嘛， 即系你见到佢个样，仲以为做紧呢个桑拿广告嗰啲。 陈伟嗰啲就系啊，陈伟嗰啲就做亚姐先入行啫， 仲可以转到型，真系犀利。 都冇咁大亚视味，万绮雯就即系中间有几年冇拍电视啦，咁即系都叫搣甩就亚视味，即系刘成真系冇，从来冇离开过啊嘛，大佬，好大镬啊嘛呢件事。 系啊，最成功嗰个咧就叫边个咧？就叫张家辉。咁呢个转入电影圈啦，系咪？ 另外一个最成功嗰个唔系刘志荣咩？话大佬拍完《大地恩情》之后加入咗民建联，跟住就再成为呢一个区议员啊嘛。 吓、咪杜汶泽咯，仲有杜汶泽就更加早啦，即系佢2000年头，即系好似拍完《僵尸二》咁就已经出咗拍电影啦。跟住大家知道、就 是。不过其实有系不断以嚟，其实都有啲好励志嘅一啲例子俾大家睇到噶嘛。其实系唔系。是冇機會㗎嘛。 咁你亞視 其實都係自己嘅選擇嚟嘅。 咁你亞視嗰啲即係藝員咁本身質素都唔係好差，即係講緊走咗出嚟嗰扎係。 係啊，即係勁嗰啲已經走曬出嚟。 即係你譬如姜浩文，即係呢啲叫即係二線啲嘅，即係黑仔咁樣樣。咁佢即係你拍講你講餐廳又成日見到佢啦。咁之前 HKTV 咁某幾部劇咁佢演出都唔差啦，係咪？咁呢啲即係佢嗰啲係唔優冇嘢撈嘅。 其實 Netflix 遲下話登陸香港咧，喂，其實佢已經開始連日劇都拍緊，喂，等大家都去等緊佢去港劇嘅啫，其實都可以吸納 嘅。其實係即係尤其我哋見到一啲本身係做緊有線電視嘅，即係譬如好似 Now 咁樣樣啦，佢搞一個 VTV 咁樣樣啦，喂，其實嗰啲綜合即係綜藝節目啊，即係一啲主持綜藝節目嘅人才，其實好需要啊，係咪？但係只不過就係話，喂，你叫做係亞視嘅遺像咁樣樣。即系如果我大規模咁样招揽咗呢班亚视人嘅话，喂，即系其实系对我系有影响噶嘛？个品牌嚟讲下咧，即系呢个影子亚视啊嘛，等于 咁会嘅咁嘅，即系你话做呢啲影视制作嘅幕后人其实都好多嘅，就唔一定话即系得翻亚视咁啊，即系翻亚视嗰啲人拣啊。咁之前 HKTV 有一批咧，咁喺即系都可能喺唔同嘅岗位度做拣，咁其实都。即係如果 Netflix 真係要拍港劇，其實係一定會揾到人才嘅，係 啊， 肯定會嘅。 咁但係我覺得真係好可惜啦，因為其實亞視你到而家都好，即係其實你都仲要指望呢個施榮斌啊，甚至乎就係話而家呢個王晶去回巢去救亞視。 咁但係即係 王 晶啊，王晶啊，咁、啊、但係事實即係其實好多事實證明啦，其實佢之前都係呢啲即係得把口嘅啫嘛，大佬啊， 即係老千嚟咯，成班， 即係成班都老千嚟噶嘛，即係你而家施明斌，你話叫買咗兩個大股東嘅一啲股份，即係你而家你都仲未兑現到嘛，係咪？你就係俾咗嗰五千萬嘅叫做訂金啊嘛， 同埋啲好換股債券啊嘛， 係啦，好換股債券啊嘛，咁嗰啲嘢喂，其實你好多仲未兑現到嘅喎，其實係，尤其係你去到你將見到亞視佢越嚟越係冇一個轉型嘅希望，喂你又滾唔到其他水魚落搭嘅時候，咁你自己都冇有因去俾自己去幫呢班亞視嘅員工出糧嘅，其實係 亞視冇有因係好正常。 係咯，我四月都 捱過一日開始就已經係咁， 同埋你呢兩個月命你捱嚟做乜咧？有乜意義咧？其實係。即係所以而家就係非常之尷尬啦，即係去到係即係呢個影視界啊，即係個歷史嚟講咧，即係留下一個唔知污點又好啊，定係笑點又好咧，即係其實 大姐明早兩日即係今日睇真啲大姐明啊，咁咪早兩日即係做 DBC 訪問，咁咪話混吉嘅，你不如即係早啲接咗佢啦，大佬，你即係你亞視留喺度係影衰呢行啊，直頭話係，即係你嗰啲人又冇糧出。系嘛？你又喺度獻世，又冇嘢播，系嘛？你留得多一日喺度啊！即系香港嘅娛樂圈啊，或者即系影視界啊，就多一日嘅笑話喺度。 但你要明白一樣嘢喎，喂，影視界呢一樣嘢完完全全係建基於國家政策走去生存嘅喎。喂，而家你諗下共產黨，喂佢就要全力無線將佢赤化啊嘛。但問無線未成功赤化之前，點都要留個亞視喺度做 backup 啊嘛。 啦，咁你亞視仲點樣 backup？ 有乜本事？即係大佬。都冇得播啦， 啱啊！咁 唔係，不過而家咧就其實嗰、那個何家偉啦，係咪？即係嗰個叫 何子偉， 何子偉啦，嗰、那個股東。 犀利，佢叫啲員工收皮，即 係嗱，叫啲員工收皮。 你中意掹掣掹掣，播唔播收皮收皮，我黐線 嘅 大佬。 你話而家最大嘅即係目標唔係出糧。系咪？ 出糧 系 重點啊！ 出糧唔系重點，系要持續呢個發展。咁你持續發展，你靠一班即系唔出糧嘅奴隸，咁呢個系邊個嘅發展咧？系咪？ 其實一 另外一樣嘢就係話，佢所謂嘅持續嘅發展咧、哦，就係指望以後想搞一個叫 Over the Top 嘅平台啊嘛。咁咩叫 Over the Top 嘅平台咧？咁正正就係而家我哋見到黃維基嘅模式就係啦。咁、但係黃維基，你叫做係喂，其實講真。 佢轉型買杯麵啦。 喂，王維基啊，佢本身都係亞視嘅潛在買家，但以佢咁嘅財力啊，而家捱到今時今日已經無以為繼啦。 嗱，我朋友咧喺 HKTV 咧就做緊account 嗰啲嘢，即係 另一位朋友定係之前嗰位朋友啊？ 另一位，咁啊喺嗰度做啲serve 嗰啲merchant 客嘅。咁咧佢又話咧，即係阿黃生咁喺公司內部咁好大口氣咁話。佢啊，就算喺 HKTV 啊，淨係蝕啊，唔做生意啊，都蝕到十年，咁即係個財力都係好雄厚嘅。咁同埋 但係你如果你話自己製作呢啲即係叫電視節目啊，即係 未放棄㗎，佢哋即係仲係等緊東山再起嘅。 唔係啊，但係佢而家即係。再攞返呢個餘輝出嚟，喂，同呢個 Netflix 落市就係爭嘅一支長短，我 so far 仲未見到佢即係有呢個計劃喎、 哦。佢依家都係養， 唔係同埋即係落市係真係有錢㗎嘛、嗯。你如果你同呢、這個喂， 但 你王維基，你王維基同落市比，你真係蚊比同牛比啦，大佬啊！同埋佢係喂人哋送埋電視俾你喎， 係啊， 嚇唔係送電視盒啫， 即係平啦，起碼就即係其實完全係即係呢個叫做係以本商人咁滯啦。 落市自己都嘗試走去拍港劇添， 係咁，而且佢講到明啊嘛，即係廣播都會用翻廣東話啊嘛， 係 啊，係咪即係討好你班本土客啊嘛？系咪？咁呢個係好嘅，其實係，即係你即係咁樣睇，始終都咁，起碼就係話你而家個餅係大咗嘅，其實係。 嗯。 反而我就我即係我唔明白點解嗰班亞視人係即係都仲係死女唔走咯，即係指望佢三十日咯，因為其實真係連一個基本即係一個打工仔嘅尊嚴都冇埋嘅，其實係。 系，喂，即系又系嗰句走立咗你。 唔系，其实好好奇咧，即系亚视呢两句系运作系为啲咩咧？嗱，你又冇嗱，你自家制作冇啦，新闻又就嚟冇啦，咁样其实嗰啲员工喺入边系做啲咩？我系好好奇呢一个，系咪即系处理呢一个执笠嘅事宜咧？即系呢个我系好奇咯。咁即系你又冇制作，但系唔干脆接住你开喺度。喂，真係每日喺度蝕錢喎，即係每個月 冇㗎，你咪睇到呢個香港職人嘅文化係點樣咯？咪就係 你要捱，你要喺度捱女仔，捱到最後一分。 唔係咯，你每個月喺度淨蝕3000萬，你不如接咗佢啦。 唔係，但有一樣嘢，我覺得好離譜。一樣嘢就係話亞視其實係我哋可以容忍到亞視咁呢咁嘅笑話出係不斷咁重複。 你搞錯咗，唔係我哋容忍緊亞視呢啲笑話不斷咁重複，而係香港政府。俾呢個 係公然俾佢拖啊嘛，係 啊， 係咪即係張建宗啊嘛， 係啊， 即係你張建宗你可以次喂你頂多就係出呢啲咩發票啊又剩啊，但係你坐埋一搭成村口，你都係遲一次先搞嘅，其實係，喂你完全係公然縱容噶嘛， 啊、 喂即係如果你係你去到有咁上下規模嘅時候，即係你係做乜都得嘅，你係冇曬規度，你係冇曬規矩啊，冇曬制度可言嘅，就係。 同埋另外一樣嘢，大家以為即係亞視咧就已經負債累累，喂，但係其實亞視喺大陸嗰度啊，即係利用佢呢個名啊，開唔少嗰啲咩藝員學校啊，就去圈地啊，喂，大佬裏邊其實係賺唔少錢嘅，但問題嗰啲錢幾時嘔翻俾員工咧？喂，可能員工其實就係寄望嗰一刻嘅啫。 哦，咁啊系啊，咁即系始终呢啲钱都系即系 嗰啲钱，其实即系员工排喺嗰个 priority list 里边清盘咧，排 其实应该系高啲嘅，系、 啊、 高嘅，其实如果你清盘嘅话，咁但系即系系好离谱噶，其实真系好离谱噶， 系哦， 咁但系你见到就系话你哪边商，你见到你一个月可能即系成千万嘅开支，喂，但系另一边商你见到你话反而网媒系越嚟越有得做，系、咪？即系如果你系你好似你见到一百毛咁样样啦，系咪？即系其实佢嗰个成本系平你好多。即系你嗰次你见到即系呢个林日曦啊咁样接受传媒采访啊，佢都话啦，喂，一年都系800万。即系赚800万到，但系你计晒所有成本， 100毛啊， 系啊， 100毛啊，系啊， 一年系赚800万。咁、啊、但系即系你成本开支咧，你一年都系冇1000万。 嗯， 咁但系嗰样嘢咧，即系你100毛嘅一年嘅成本，就可能等于你亚视一个月嘅成本喎。但系问题就系话亚视嘅认同感咧。是远远低过你，咁所以其实你成个传媒生态已经唔同晒啦，其实系，你咁样苟延残喘去挨一个咁样嘅无线嘅电视，咁喂你仲值唔值得呢？咁呢啲搞得起嘅系边啲人呢？其实系，咁所以喂我即系宁愿喂即系你就喂你系全面玩烂晒佢，喂你无线嗰啲电视，你免费电视全面玩烂晒佢，咪逼人哋去即系习惯上网睇嘢咯，自己搵嘢。喂，其实讲真，呢啲系最自由嘅，其实系。 系，喂，其实好话唔好听，喂，其实啊，你见到无线啊，佢本身都少咗好多啲高档牌子嗰啲咁嘅广告啦，喂。即 其實分得好散嘅、 啊， 其實你而家你講廣告嘅收入嚟講、 嗯， 即係你反而而家 YouTube 喺度出路啊嘛， 係啊， 咁你反而你好難，即係我更加你好似你嘅 YouTuber 更加唔需要妄自菲薄啊，係即係仰賴即係無線俾你嘅一個即係咁樣嘅機會啊，去咩咯，去做咯， 使乜啊？蘋果都報道過有即係有個 YouTuber 喂佢。其实正確啲嚟讲呢係利用 YouTube 作为平台一个网媒就走去讲 game 嘛，讲下走去自家制作埋㗎嘛。然后就再俾苹果报道发大嚟搞。喂你諗下，其实佢个 view 几多，唔係好多，就几千㗎咗。都已经可以殺出条血路出嚟。喂，其实即係你有心玩而冇平台㗎，你咪试喺 YouTube 嗰度玩囉、基本上唔需要再靠啲咩主流媒体。我諗下，喂，即係无线我自己走去即係數过。喂，我喺 YouTube 嗰度成日呢会见到嗰啲咩 Sony 啊 Olympus 嗰啲相机广告呢，我发现原来呢嗰啲相机广告呢喺无线嗰度呢係几乎冇咁滞嘅。 系， 即系你， 即系呢啲大牌子嘅广告嚟。 系啊，喂，大牌子得嚟，其实佢啲高科技产品嘅广告咧，好少喺无线嗰度出现。 嗯， 亦即系话而家呢一啲咁样嘅高档高消费产物嗰啲商人咧，已经睇唔起传统电视啊！ 使鬼咩？你谂下，即系你依家。即係開始呢，好多嗰啲 YouTuber 網絡紅人嗰啲係去做呢啲廣告，因為佢發現、即係搵佢哋去即係賣廣告，其實更加容易去 reach 到嗰啲 target audience 嘛。即係你好似你見到依家即係 Sony 嘅，佢即係譬如有新 game 發布，佢出咗部 即係出或者有咩新 game 去發布啊？嗯、喂，揾達哥咪得咯，點都平過你，即係揾明星嚟代言啦、 啊。阿龍，你頭先舉呢啲咩即係相機啊，即係或者電子產品啊，大牌子啊，點解放棄喺呢、這個即係電視度賣廣告？第一樣嘢就好貴，喂、嗯，可能六位數字只係買幾分鐘嘅事。咁但係如果你同樣價錢，你擺喺地鐵站。喂，你對於好多打工仔嚟講，喂，你地鐵站你上班班啊，嗰啲咁嘅繁忙時間啊，即係嗰啲全部都係 work， 即係 working population 嚟噶嘛。 係咯。 喂，但係你偶喺即係呢個屋企裏面睇電視嗰啲，可能都係一啲師奶嚟嘅啫。 嗯。 係咪嗰啲即係唔係話即係自己去係即係做嘢嗰啲人啦？起碼就咁、嗯、即係喂，你起碼你係集中好多嘛。第二就係話。你即係你玩得電子產品嘅，即係你話針對一啲高消費嘅一啲男士啦，係咪、 嗯？ 高消費嘅男士群啦，喂，咁嗰啲人呢通常自己上網嘅、 啊， 即係你咪即係嗱，其實你自己本身你上網，你自己 Google 都有一個大數據係針對你去瀏覽咩開咩網頁，然之後咪做一啲網咩、 啊、 即係呢啲咩廣告配對咯。 我而家開親 YouTube 都係咁樣啦 ，A7 廣告爆出嚟嘅。 係啊， 喂。即係其實咪即係話俾你聽，咪而家 而且係好敏感添啊！即係你見到就係話你嗰排，如果你 search 嗰啲即係機票嗰啲 search 得多嘅話咧，你反而你會彈嗰啲咩 TripAdvisor 啊、 Trivago 啊嗰啲係頻密好多嘅，其實係。 係啊，喂！你見航空公司而家唔喺電視賣廣告。 根本上而家你成個廣告技術咧係 tailor make 你係非常之有彈性嘅，唔係話好似而家咁死板啊！即係過往係咁喺度做電視廣告，咁所以其實你講。電視廣告嘅收益其實係越嚟越窄嘅。你隨住而家科技嘅進步，係咪即係你廣告嗰、那個即係叫 advance， 根本上而家你係唔需要再去依賴呢啲嘢咯。 剩翻邊啲人走去賣電視廣告啫？ 唔係，其實有嘅，即係 超市咯。 嗱如果你話講嗰個廣告嗰個行為嚟講咧，即係你話嗰個受眾啊，我反而覺得港女係你起碼你見到嗱，你其實好明顯嘅。你見到就係話你電視廣告嚟講咧，你係針對嗰啲即係嗰啲 OL 可能會比較多啲嘅，可能你話同一個消費能力嘅男女嚟計啊，即係你要見到就係話，喂你嗰啲咩嗰啲化妝品啊，係一定係會多嘅、哦，係唔會少嘅、哦，即係你電視廣告嚟講， 我慢慢發現其實都開始少， 係嘛，都開始少， 都開始少。如果你講起呢一樣嘢，喂， 但相對咧就 相對會 冇咁大影響， 係啦， 係啦，相對就冇咁大影響。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上網嗰、那個即係 好話唔好聽啊，喂，我見 K 就黑蒙美莎嗰張相啊，我喺 Sogo 啊或者 YouTube 嗰度啊見得多過喺電視嗰度㗎， 係 係啊，我呢輪多睇電視。 咁所以其實你而家你講網媒同埋傳統媒體嚟講，嗰、那個廣告咧。嘅收入嘅分布嚟講咧，其實係此消彼長緊。 係啊，好明顯啊，而且你見到、啊、喂網媒嗰塊餅係增長得超快嘅香港嗰度、啊，但所以 而家唯一我哋見到嘅威脅咧，就係、是、其實你就係話網媒興起，喂會唔會有啲新增嘅法例去威脅佢？係咪即係譬如好似網絡23條咁樣咁我哋好高興啦。嗯、即係頭先我哋見到一班好大班人仇嘅，就係、是、亞視嗰班人啦。喂，但係起嘅。就係、是、起碼暫時可以泄起㗎啦。就係、是、我哋呢班仰賴住即係而家嗰個媒體生態嘅呢班網台先啦，網台啊網媒咁樣先啦。起碼而家喂今日又叫做係即係叫做係呢個優惠啊，係咪？即係優惠成功啦，係咪？ 流會成功啦 ，叫做係。咁你見到其實喂，即係呢個建制派已經係即係陰招盡出嘅啦。咁之前。阿黐根就同阿即系阿金英讲啦，边可以留会食饭啦？喂，点不知？喂，而家真系做到留会食饭、啊，而且就专登系即系预定一啲时间，系休会15分钟，系集体放逼啊嘛？ 系啊， 系咪？而家玩到系即系专登系即系喂，又要俾你班喂大春代啊，即系系要听电话啊，所以匿埋喺两道门中间啊，嗰、那个叫做系拉布作战区啊，咁样样。 陈建波提出嚟嘅， 陈建波提出嚟啊嘛， 系啊， 咁变咗就系话你某啲委员会嘅时候，即、就、系、是、你某啲委员会主席唔系大会主席啦，其实佢都会放你系即系会点你人数咪照计埋啊嘛，咁 Q 离谱得噶嘛， 其实差咗少少啊，即系你立法会咧，你嗰个议员咧喺边个位置度先至叫做出席会议咧，应该系有法例去写噶嘛，系嘛，即系唔系你话。 你噏就係㗎嘛，但你唔係踢波啲球場 嘛。其實 嗱 ,FIFA 俾咗個飯俾個尺寸你，你唔好超過或者細過咁就得啦，唔係㗎嘛。 即 係 咁講啦，即係咁講啦，你起碼即係叫做係立法會個制度呢，你承襲諸英國嘅，即係你對 honor system, 即係你起碼就係話，你如果你話寫到明你要坐喺座位度，係咪你唔可以企起身。喂，咁你其實係成套制度有好少學雞嘅，其實。 喂，雖然咁， 咁但係就係話你起碼你大家都會有共識，就係話你離位係咪？你周圍行嚟行去，喂，咁呢啲係唔 proper 唔 appropriate 噶嘛？ 嗯， 係咪？即係呢個係你咁多年嘅共識嚟噶嘛？係咪？喂，你仲要專登你自己劃開個區？喂，你自己真係聽電話，你根本上你唔係喺個開會嘅狀態嚟噶啦，咁點可以計你呢？ 嗯，咪大咁讲啊！你即系你见到由旧年六月吴亮升即系喺度乱咁主持会议嗰一刻开始，其实成个立法会系因为共产党压用，即系将呢样嘢定性为定政治斗争压落嚟，所以你见到而家嗰啲大会嗰啲大会又好，小组委员会嗰啲主席而家全部都系都开始乱嚟噶。喂，建制派打唔到嗰種隊形，咪要諗盡方法劃區，劃嗰啲咩作戰區啊，俾即係俾佢哋繼續延續落去咯。喂，其實我都好戥嗰啲建制派議員慘喎，去到咁樣。 咁佢哋係抵慘喎，老實講係。有啲人係本身係佢可以撈到，即係其實係熬到一個區嗰、那個功能組別翻嚟，其實佢係冇票噶嘛，好似即係陳建波呢撚樣咁樣，佢係冇票咁 啊， 前當選 都 係 咁樣 噶，係啊，係咪？好啦，休息一陣。